漫游嗨翻天，耶！ 北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李兰玲，我们又见面啦。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都会在直播结束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哟。 而且要特别提醒您的是，今天晚上我们节目的直播也会在腾讯动漫的官方账号上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选择的收听收看。就在这个月18号呢，由腾讯动漫联手中影年年打造的 3D 动画《血色苍穹》是终于上线了， 隆重登场。 没错，就在上周六的时候，我们还邀请了总制作人郭勇大大以及技术总监任鹏飞大大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虽然兰陵当时你没有在， 但是我看了一下， 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棒。 确实， 这个动漫我不光是个动漫啊，漫画出的时候其实我也一直在看了。对，然后出来这个之后呢，也是去追了再看。 是，然后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血色苍穹》制作的幕后故事。 哇！ 但是有的小伙伴反映了 不够看。 不过瘾，哎，是，所以 短短的一个小时，对吧？ 为了就是响应大家的这个号召，今天我们《血色苍穹》给大家带来第二弹，然后我们也是 没错， 请到了非常华丽的嘉宾阵容，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这个就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动画《血色苍穹》的导演陈生瑶， 欢迎陈导。 配音导演楚俊， 欢迎 楚俊老师。剧中的女主角米兰的配音演员严萌萌老师，欢迎三位， 欢迎 三位。 打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 其实这个我觉得，凡是追《血色苍穹》的小伙伴，一定对陈导应该不陌生，因为每集后面的彩蛋、小剧场， 都会出现， 陈导都有 出现、这个， 是不是？ 对。 而且这个我们的楚俊老师和萌萌老师也是这个配音界非常厉害的前辈。 对，其实我今天知道，要是这两位老师，昨天知道这两位老师来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蛮紧张的。因为可能楚俊老师不记得，因为当时我不是参加一个真人秀节目叫《声优魂》嘛。然后其中有一期的评委就是楚俊老师。 哇哦！ 对对对对对。 请问楚俊姐，你还记得兰陵这名学员吗？记得吧？好吧， 记得。 表现得特别棒。 不，那个时候我没上台，我被淘汰了。 好假！ 我在台下看着楚俊老师。 所以兰陵想表达什么？ 然后严萌老师也是，就是真是从小看到大。对吧真的真的，比如说， 那我们说的好老、啊。 没有，当时我记得我8岁，然后严萌老师18，然后今年我18，严萌老师20嘛。当时比如说天眼的这个香菱啊，一些这些，真的确实是我小时候在一直看的这些角色。 你这么小啊？ 对对，我是95年的。 是， 没错。 兰陵光在我们直播间待了，你跟我们有代沟，你知道吗？ 没有啊，我长得老啊，对吧？我长得老啊， 给你鼓鼓掌、啊。 对，没错，对。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老师为我鼓掌。 所以今天我们要向三位嘉宾好好的请教一下，是不是？ 对，因为真的是我们的前辈，一直是 传说中的名字，一直没有见到真人，这一次还是蛮激动的。 嗯，没错。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设置互动环节，然后只要 没错， 收音机前和屏幕前小伙伴找到腾讯动漫的直播间，或者是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熊猫人玩偶一个。然后导播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个全景，就我们直播间里面有摆放。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两个熊猫人，另外一个在我这边，然后还有一个在您这边。您想不想这个熊猫人的玩偶呢？如果想要的话，就赶紧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环节，在上下半场都会分别设置一次。那此外呢，就是还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0，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玲。再次介绍一下呢，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是动画血色苍穹的导演陈生瑶，配音导演楚俊老师和剧中女主角米兰的配音演员严萌萌老师，欢迎三位。 欢迎。我们说这个血色苍穹作为今年腾讯动漫非常重要的一部 3D 动画作品，而且也是重影年年的一个破晓之作，那能不能先让陈导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血色苍穹》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呢？ 嗯，我说说。 嗯，陈导可以稍微离话筒近一点。 对， 《血色苍穹》世界就是一个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的一个奇特的一个世界。基本上当时，世界的设定是有点偏向于，小说类似小说的无限流，或者是有点末世生存的那种概念的一个世界观设定吧。 嗯，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像是没有什么规则和法治的。 有规则呀。 啊，对，规则就是那种就是比较残酷的那种 规 则。 对， 规 则是比较残酷 的，但是就没有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的道德规则包括你的法治规则好像是没有的。 嗯， 对 不 对？对，在那里就是没有一个强制性的一个道德性的约束，就是你怎么做只要你达成这个目的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在这个时候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表现。 嗯，那在制作这个《血色苍穹》动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把这个动画做成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就比如说，我们知道这是属于漫画改编的动画，有没有想过就风格要跟漫画做一些区分和调整呢？ 嗯，有想过，因为本身它那个刚刚说的这个世界观也是很残酷的一个世界观嘛。 嗯， 然后当时想的就是，可能是为了当选这个，也就是感觉这个残酷的东西可能更适合三维去表现一些，因为它可能，相比较一些就是其他的更适合二次元的那种东西的话，这个话题可能稍微显得沉重一些。对，然后用三维的方式去做它的话，把它呈现出来的话，应该会就是更能触动人一些。对， 所以说选择了 3D 动画这个表现方式，可能更加贴近真实性，就好像给人的这种真实感会更强烈一些。 觉得主要是一些代入感吧。就是二维的话可能有一些表现手法啊，还有一些细节可能会表现的不太出来，然后 3D 的话可能会是感觉更贴近生活一些吧，就是比较会有一种代入感，就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会有一个心理的起伏。 没错，我记得上期节目当中还有提到说最开始人物角色的皮肤肤质特别接近真人的肤质，后来还稍微往回调了一下， 对， 为了让它不那么真实。 对， 就是 打了个柔光，磨了个皮啥的。 那为什么不让它做到极致的真实呢？ 做到极致的真实的话，那还做动画干嘛？ 就是 就像 我一直 真人剧是不是？ 就像我认为，就是说为什么动画这个载体会受到很多，不光是就是年龄比较小的一些成年人，甚至再成熟一些三四十岁的人也会看，就是因为 他可以表现出真人表现不出来的，就是他可以天马行空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不像真人有一定的拘束，所以有的时候给他做的太写实了，反倒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原来的味道。对。 那不知道我们的楚俊姐和萌萌姐，你们在最初接触《血色苍穹》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想？ 我觉得这个世界，如果我要进去的话，我不知道我能活几天啊。 他好像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入门的任务， 一个测试， 就是你要先击杀。对 对，我肯定是懵的，进去之后没准是第一个game over 的那种的。 其实我觉得男主表现的也挺懵的。 那好吧，那我能多活几集。 我觉得可以。 男主角击杀第一个执行者的时候也处于懵的状态。 我击杀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阎萌老师录的米兰帮他击杀的，如果说米兰女主角没出现的话，他可能也已经结束了这一场。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我一开始录这个血色苍穹的时候吓一跳，他是在我平时的这种认知范围以外的，但是他一下就让我想到了一个电影《大逃杀》。 大逃杀， 对对对，类似的。 就是你被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然后求生存的这么一个东西，真的好残酷啊！然后， 对， 我录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很紧张的，确实很紧张。 对，因为在配音的时候是要带入进去才会。 对对对，但是我 需要带入， 我很厉害吗？ 没错没错，严老师特别厉害，我同意。对，但所以就是说，录的时候也很刺激，对吧？就是其实说配音的时候，就是作为晚辈来说啊，经常会有长辈会有前辈跟我们说，其实配音就是体验不同的人生，体验不同的角色。那录制这一个作品的过程中啊，有没有跟其他作品相比啊，比如说杨老师之前录的一些其他作品相比，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还是挺不同的吧，因为可能好多人都知道我录的那个角色活泼可爱的呀， 对对对， 或者是那种温婉大气娴熟的比较多， 对对对对， 就 跟这 样子很像。 哎呦，好爱这个， 从本性里， 对呀、啊、对呀、啊、 对 呀、啊。 我们认真的， 脸没有活，快说快说。 但是确实，这个米兰这个角色他很酷，对吧？然后他冷冷的， 对。 当然，其实他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可能大家现在还没有看出来，是吧？但是他这种酷酷的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我最常接触的那种人物的那种类型。所以在开始找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也是有一些犹疑晃动的哈。后来在导演和配音导演的指导之下，才找到了这个人物。 我觉得萌萌妍姐姐她我觉得她学历很高，她的知识很高，她能力很强，我觉得她应该挑战一下自己，因为之前很少有人让她录这样的角色，但我觉得她的声线呀、以及她对人物的理解肯定会对这个角色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我想让她挑战一下，我也想挑战一下她能不能胜任这个角色。没想到萌萌姐真的是很棒， 谢谢。 从结果来看还是非常棒， 非常棒。 对，在出现第一集的时候，记得当时是确实是起鸡皮疙瘩的。就是因为是这样，你起鸡皮疙瘩代表你确实被这个剧情吸引住了，一个好的作品故事讲得好，就是会让你有这种代入感。但就是我相信啊，就是听这个声音和打斗过程出鸡皮疙瘩的绝对不是我一个人。 没错，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慢镜头，就是在米兰的打斗过程当中，哇，就觉得太帅了，就是妥妥的御姐范儿。而且你会发现好像身高它有一官方设定是1.75米， 七五 七六吧， 反正不是七五就七六嘛， 所以很高， 比我高， 身材让人羡慕。 我这身高梗是过不去了，身高梗是过不去了。 那说我们楚军老师为什么会接到陆蝶这个角色，也是想陆蝶的性格会跟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有 完全不像， 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不会像的吧。 对，我觉得我的性格就是像米兰吧。 对对对，他的身手也像米兰， 特别 他跆拳道黑带。 哇 这就不要再说了。 这个陆蝶跟我完全不像，这个是陈导他给我的。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用意。 也想让楚导挑战一下。 挑战一下。 黑女 放一遍。 对对对， 就是其实这部剧都是挑战自己平常不是太那个熟悉的戏路。 本身这部戏我觉得在里边的世界观就是在挑战自我， 所以每个人也都去尝试了挑战自我的角色。 但是从结果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 确实现在好像陆蝶在前四集的戏份还不算特别多，不知道在后面会不会有更多的戏份。 我觉得 完整的表现她性格的一个戏份，好像现在就是那种女王范儿， 就猜一下，这种腹黑性格的 旗袍， 对，这种腹黑性格的在后面的戏份一定不会少、嗯、而且可能说一些矛盾点或者转折点都在这个角色身上， 应该还 是 一个很重要的线索角色， 对对对、 就是、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坐搬好自己的小板凳，期待每周五的我们的更新、嗯、一定要等着啊、哦， 就是明天喽， 大家 可以期待一下明天的更新、 就是、 没错，其实三位都是在这个动画不管是配音行业也好还是这个制作导演行业也好，就是从业很多年了嘛，然后也有很多小伙伴说就是也特别想希望能够踏进这个行业、嗯、不知道作为陈导作为导演来说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大家呢，就如果想做动画这个行业的话，不知道您怎么看待目前咱们国内的这个动画行业的现状。 动画行业肯定是越来越好了， 嗯 嗯， 就是反正这几年吧，一个像我刚做的毕业那会儿然后刚开始做动画的时候，就是包括播出渠道啊，那时候是只有是电视台， 嗯， 一个播出渠道、哦、然后更别说就是之后还想着什么，就之后的一些什么衍生品啊之类的东西了、嗯、 都没有， 都这些东西全当时就是基本都是空白， 嗯， 对，然后现在这几年的话慢慢随着网播这个来说渠道上还是更多了， 更丰富了一些， 更丰富了，然后另外就是网络直播的什么，就是 网络放送的嘛， 网络放送 对 网络放送的话，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就制作者跟观众之间，然后我能更快的收到观众的反馈， 互动更便捷， 互动更便捷， 对，就知道观众们想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对对 对，这对我们的制作来讲也是一个 就是 帮助， 就更快的了解市场，对， 而且我们现在动画制作当中是不是也会去听取大家的意见，比如说可能有的粉丝有这种意见，我们在后面的制作就会可以立即改正，立即调整、 思考吧，我觉得对，会去看一下是否是正确的， 对对， 因为还要从专业角度去讲，对不对，陈导？ 嗯， 对，我是不是很有天分？ 怎么样？ 是不是很有天分？ 要制作动画是不是？ 不了，还是好好配吧。 对， 对， 制作配音的话，那就要好好向我们的楚军老师和萌萌、 哎、没错， 来讨教了，是不是？ 对，因为也有很多小伙伴之前会有在这边会评论会问啊，就是说很羡慕像我们配音演员，像老师两位很成熟的配音演员，那么他们就想问，就是对于。两位老师从配音的角度上对于现在国产的动画呀国产的动漫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嗯， 就是因为楚军、严萌老师也是很有资历的老师，应该配过很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了。 我们女一号先说 啊，那个其实刚才兰陵也说提到我好多年前配的那种像什么天眼 这种 动漫哈，其实在我们配音演员配动漫的这个过程，其实从十几年前都是那种低龄化的儿童向的动漫、 嗯、 到现在慢慢变成那种成人向的动漫、嗯、其实我们在配音的方式上其实也是有区别的、 嗯、 那哄小孩的那种方式和给成年人看的他的那种语言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嗯、 而且现在其实就是以前大家都知道动漫很卡通很 Q， 然后很不是那种很正常的那种声音和表达哈， 相对 夸 张， 嗯，但现在是会 贴近生活， 越来越贴近生活， 贴近人， 有点像影视剧的那种配音了， 嗯， 所以其实也是在变化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和学习的，尤其是和他们这些就是年轻的，然后就是 新生力量， 对，然后看了很多日漫也好怎么样也好，就长大的这些孩子们，然后他们有一种全新的不同的在配音、 嗯、 动漫配音上的理念，也在向他们学习，然后吸取这些个最新鲜的东西，然后再提高自己吧，然后就是这样的。 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受众的不同，比如说以前我小时候看天眼的时候很喜欢看，但可能到了、 嗯， 长大之后就会觉得剧情会有一些空洞没意思，然后就会再追求一些剧情更复杂人物更复杂的这么一些更饱满的作品、 嗯、 但是如果还用这种作品再采用一些哄小孩的这种路法的话，就会觉得很奇怪， 对， 所以就会我觉得随着市场的发展吧，这样的录音配音方式肯定是顺其自然也会变成这样的。 对，但是那种哄孩子的那种配音还是会应该也会 一定会有的，因为 低幼项目， 对，低幼项目的，你想 是会有人看的， 对对，肯定是还会有， 确实，因为他们受众不同，我们的祖国的花朵们也是需要一些这个低幼向的动画，是 没错没错没错。 那再问问我们的陈导哈，就是在和楚军老师的这个配音团队的合作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难忘的特别的事情？ 陈导意思说， 两位美女 可以说吗？ 坐镇， 说。 难忘的特别的时刻。 我们陈导特别的含蓄，特别的， 你知道在片尾的小剧场里，真的没有看出来陈导是个含蓄的人， 就陈导特别有气场， 就认识 他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是沉默寡言的一个人。 哇， 问他点事情，真的啊，好费劲。发一个信息过去，陈导，你看这个咱们怎么解决？我能半天都不再理我。后来一个电话接过去，陈导，您在忙什么？我看了，但是我在组织我的语言。 所以说陈导为了《血色苍穹》这部作品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就强迫自己在镜头面前。 原来话很少，现在还已经很多了。 对，其实每次我看后边那个小剧场，我都有在看。我当时绝对完全想不到陈导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因为很有气场，胸有成竹，坐在这边 抱这个熊猫头，然后很乐呵， 侃侃而谈的感觉。 没错， 应该做了大量的准备吧，为了这个 喝了不少。 原来是这样的，掌握到一个诀窍，发现放不开的时候，我们就来二两， 蹲蹲蹲蹲蹲， 然后 action， 对，然后就开始拍了。 那我们在这个整个团队的配合当中，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或者说进展的是否顺利呢？ 嗯，可能是因为进展的太顺利了吧。 对，就是因为我怎么说呢，我挑的这些演员，我觉得在他们的业务上都是真的是顶尖的，是最棒的。就是分给他们的每一个角色，他们都能很好的很快的来完成。我和萌萌姐真的就是合作好多个戏的作品了，然后我对他们真的是很熟，我对陈导也比较熟，他的要求提给我之后，我提给萌萌或者其他的那个李明阳的演员呀、政委这些演员，他们都能很快的 找到感觉， 理解， 对，理解。而且有时候看完剧本 OK， 咱们直接来这遍不过的话再来一遍，第二遍他肯定就是过了。就是因为就是配音导演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我要知道金主爸爸他需要什么，我要知道我的配音演员他的能力有多大。就是你好比我可以是个厨子，我的食客他想吃什么口味的，他们都是我的调料，是我的 你的菜， 我的菜，我就给他怎么做，然后或者是我设计师那个我的客户他想要什么样的设计，然后他们都是我的建材啊，乱七八糟，我给他构架一个， 对， 就是我的客户想要的那个。 对，其实这个比喻其实特别的恰当，就是把所有的因素要混在一起，然后出来一个和谐的作品。就是说，配音导演我觉得是一个很烧心的工作。 很烧脑的工作吧， 烧心烧脑，因为很费心的，其实也很费心的，就是要去统筹，对，真的要去统筹，要明白动画演的是什么，然后动画导演的要求是什么，要明白演员表演出来的是什么，演员是怎么想的，动画的，甚至你场景的表达想表达什么，这些都是要清楚明白，才能真正的导出一部好作品。 是，而且有的时候就是画面是黑屏的，我们是直接是拿本的，就是你要有演员要有你的想象力，你想象你跟你的动画导演沟通，要跟你的演员沟通，就这个这场表达的是什么，你这句话说出来是什么意思，你配音导演你首先要第一个清楚是什么，什么意思，你才能。 然后还要去 更好的完成 组织语言，要让演员们明白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知道萌萌姐在剧中是一是为我们的女主米兰配音，还有就是我们血色苍穹的机械音，就是欢迎来到血色苍穹世界， 萌萌拉提示音，对， 也是我们的萌萌姐配的，是不是？ 对， 那这两种声线其实差别非常大，怎么去就是迅速的调整转换？ 我觉得基本上一个合格的女生配音演员应该都可以做到这两种声线，并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只不过可能每个人他做这两种声线的时候，他的音色是略有区别的，有的是可能更甜一点，有的是不同的那种风格，然后至于怎么处理，就是其实现在都分轨的，都是分轨去录音的。我这两个角色我一般都会跟大家一起在角色里面，就是录这个米兰，然后录完了米兰这一集大家都录得差不多了，我会单把这个机械音再录掉。所以说也还算不难做的一件事， 因为这个机械音和正常人发出来声音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必须要单录一轨。 对，而且因为这样就 肯定跟普通的对话是不一样的， 没错， 需要的要求，比如对话的时候需要一个对话感什么什么的，但是机械音这种就是一个提示音，所以还是比较好区分的， 嗯， 但是也是各有性格两个角色， 是，其实这机械音我有也是有还有点设计的，不是单纯的一个就是那种机器出来的音， 对对对， 我还觉得它就是那种有一点 很 Q 很 Q， 而且我要让它用那种很甜很甜的那种状态去说很残酷的话， 没错， 就是越是残酷的地方，我要越用一种特别嗨、特别开心，而且特别单纯的那种感觉去说出来，给人感觉很腹黑啊。 没错，有一个词，有一个词形容叫做反差。比如说这种对比一下就会觉得哇、 嗯、 好吓人，不寒而栗的感觉。 嗯，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一小段片花过后、嗯、我们开始上半场的互动环节，稍后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玲。再次介绍一下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嘉宾是动画血色苍穹的导演陈生瑶陈导，配音导演楚俊老师，剧中女主角米兰的配演员严萌萌老师，再次欢迎三位， 再次欢迎。嗯，那现在我们进行我们上半场的互动环节，要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哈、所有参与我们互动并且正确回答问题的小伙伴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直播间里摆放的这个熊猫头的玩偶一个。那我们上半场给大家问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上半场要给大家提的问题就是，男主角李明阳进入血色苍穹的世界之后遇到的第一位执行者是谁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不妨通过弹幕给我们发送过来。当然要提醒大家的是，您除了回答正确问题之外呢，还要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以及腾讯动漫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的这个互动才算作是有效的。所以大家一答题，二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的直播间和腾讯动漫的直播间。那大家现在把弹幕这个刷起来了， 要发在弹幕。 我看大家已经就是有答出来的小伙伴了，这个问题是个送分题啊，小伙伴们是不是？好，那大家先这个答题哈，我们还是跟我们的嘉宾先继续这个就《血色苍穹》这部动画先聊一聊，好不好？ 对，没错。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严萌萌老师是在剧中为我们的女主角米兰以及机械音来配音，然后我们的楚俊老师是为这个女王范儿 女王 陆蝶配音。其实说到这儿，你知道之前有人说小美你今天要不你出一下陆蝶吧，觉得那个旗袍， 我觉得可以啊， 但你知道就是那个很考验身材的，所以我还是羞羞答的拒绝了。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因为那个衣服我觉得还是 蛮性感的， 对对，挺惊艳的。他那个绣的那个纹路 还行。 没有没有，不是一个纯艺术的这个欣赏角度去这个说这个话题，就是他那个刺绣纹路做的还是挺好看的。你可以的，你身材什么的可以的，相信自己，你可以，我就 OK。 好，那我得在家里得稍微那个啥捯饬一下。 哦，下一波这个下一次我们这个 有机会的，好不好？ 没错， 我们知道在《血色苍穹》这部动画当中啊，男主角也是通过扫二维码来进入到血色苍穹世界的。不知道几位在看了这个动画配了这个动画制作的这个动画之后，对二维码这个东西有没有产生什么阴影？会不会觉得啊，这个以后随便在马路上不能随便扫？ 不是，没做之前我就不敢扫的，怕钱被盗走。 对，本来就没多少钱，然后再一扫没了，那 Oh my God！ 对，然后配了之后呢，我觉得难免会去想，如果真的会有扫一下二维码之后会出现奇怪的事情。 我觉得只有你们男生会扫。 会吗？ 因为身材好呀。 那二维码出现的那个 那我问问 这个位置是吧？ 如果在街上哈、啊、遇到那么一位身材曼妙的女性，会不会扫那个二维码呢？ 一定觉得是诈骗。 对，我觉得我不会。 肯定是肯定会扫， 肯定 不 会扫， 肯定不会扫。 对， 我 不 信， 肯定不会扫，真的。 我不信， 因为我觉得我长得这么难看，为什么要找我扫？ 难看吗？还好， 哎，但是经常会有啊。 就想听楚君老师这句话。就想听别人夸我一下， 嗯，能不能达到了， 能不能开心、嗯、 其实你看剧中李明阳感觉也是个非常单纯的这个男孩子嘛、嗯、但是他还是扫了呀。 不扫、就是、这故事就没法展开了。 所以是这样，是不是为了剧情需要我们的李明阳同学牺牲了一下。 对，其实说实话，一般男孩都会去扫一下的吧， 主要是旁边的 应该都会去的吧，就是抱着这个帮助别人的心情、嗯、对不对？ 对， 没错。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有说其实在动画当中的二维码是真的可以扫出来的。 真的吗？ 嗯， 扫了吗？有 是是真的 可以吗？ 是可以。 那是什么也扫出来？ 陈老师埋了一个彩蛋， 都去扫一下就 知道。所以想知道是什么，要自己去扫一下，说不定就有惊喜。 对，大家现在就可以打开第一集，然后找的那一帧、嗯，然后定格、 哎、扫一下， 扫一下， 弹出来什么？ 回去要去扫一下， 扫码有惊喜哦。结果发现 不要随便扫， 不要随便扫。 说到扫码之后，如果说我们真的扫完码之后，我们来到了血色苍穹世界，嗯、我不知道三位老师说。想如果选择一个角色去组队一起生存的话、嗯哎、会选择谁呢？ 抱紧米兰的大腿。 对呀、啊、 还有的选吗？ 其实有的人也会选反派啊，有的人也会渴望一些自由，对 不 对？ 不行不行， 我会选白发。 白发，白发现在是不是 还 没有出场？ 还没有出来。 你说的太早了， 导演一直 等一下、啊、白发、 这个不让说，可以掐掉、嗯。 其实一些人我觉得也会去选择雷震宇，渴望一些，渴望这个自由的生活，甚至说独行侠， 嗯， 对不对？ 哎，其实就是有时候反派也蛮有魅力的，是不是？ 很多角色，很多作品的反派角色都很有人气， 嗯， 因为并不是说有一些角色，并不是说反派就是纯粹的坏， 嗯， 他是有他自己的理由去做这件事情，大家只不过立场不同而已， 嗯。从目前就是 主角， 对，从目前更新的这四集的情况来看啊，虽然说陈光远现在好像是正义一方阵营的首领，但他好像还没有特别展示自己，就是在打斗的能力很超强的那一面。 但是 你看他在和米兰这个比赛的时候，米兰姐已经五杀了，那边才 接 到一个。 米兰听他的。 嗯、 对不对、 嗯、 他有组织能力吗？ 领导能力。 我其实也蛮期待小刘是不是在后面会有一个性格上的转变， 继续期待哦。 就 那他肯定是有。 就三位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哦、 三位老师 只能 就不告诉你、 嗯、 就不告诉你、 嗯、我好心疼小刘的那把吉他，感觉还蛮贵的呢。热爱音乐的好青年，是不是？嗯，这是在第四集，需要大家、那个、 第四集的话是 嗯 啊，支持正版，对不对？ 没错。 而且还有我在看的时候啊，有时候弹幕也好，还是评论也好，总觉得我们的男主作为男主来说，并没有主角光环，进去之后显得特别的 有点那啥， 从心。 稍微弱一点，是 对，从心怂。然后也不是很有聪明的，然后也不是体力很好的，就是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优点， 嗯， 就是有一个主角共通的特点，就是很善良， 嗯， 对。那几位对这样的就会怎么样？他后期会变得强大起来吗？ 嗯，肯定会有，就是刚刚说了，所有角色肯定会有一个成长， 嗯， 对。一开始把他设计成这样的话，就比较废一点啊，废柴一点这种，就是想让他就更贴近于我们普通人嘛。 嗯， 对，刚刚也说，要如果我们进去的话，肯定第一时间，我估计我也活不过那个，对，肯定也第一时间就挂的那种。 因为大家会受到的冲击太大了， 就比较懵， 突然进入到一个看似跟真实世界差不多，但里面出来的这种执行者就 危机四伏的那种，到处都是危险。 对，比如你走着走着，一个人突然冲出来，对不对、 嗯、 做那么恐怖的事，你肯定也比较会懵，然后会反应一段时间、 嗯、 对。 但是也很好奇，如果不幸在血色苍穹的世界里面 game over 了，到底这个人会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 他是会不会返回到现实世界呢？还是真的就像那个机械音提示那样死掉了？ 问了一个大问题啊。 嗯， 对，这个问题 我们几位的眼神我们可以揣测一下。 三位老师的意思就是我知道，但是我不会告诉你。 嗯，需要大家慢慢的在剧中 发现发掘。 对、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9，我们先来看一个血色苍穹的 PV， 来感受一下血色苍穹世界。让我们的萌萌姐用机械音说一下欢迎来到血色苍穹世界好不好？ 请扫描请扫描二维码，欢迎来到血色苍穹的世界。 好，我们进入血色苍穹世界。 你让我扫这个二维码。 成功，欢迎来到血色苍穹世界哟！ 救命啊，疯子凯 啊！他受伤一定有增强感知力的卡牌。 卡牌都是对应28星宿，每个星宿都有红蓝黑白四种颜色。 陈光远，该算算账了。 来到血色苍穹世界。 哦，前后的反差还是很大的，是不是？ 最后听到最后一句欢迎来到血色苍穹世界，又是一身鸡皮疙瘩。好带感啊，剪辑的重要性。 是不是突然想进那个世界闯一闯？ 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 解腰。 还是活着吧，活着挺好的。 其实在血色苍穹当中也出现了很多角色嘛，不知道三位最喜欢的异性角色是哪一位的？我们的 米兰 ， 嗯， 啊， 春 春 姐， 那要以陆蝶来说，我觉得还是二号吧。 二号是 谁？ 哎呦，说了，出来了 ，这个没事。 角色名嘛，其实倒还好，其实给大家更大吸引力去追下一集的内容嘛。 嗯，那我们的萌萌姐呢，一直在沉思当中，是不是好难选？ 对，好难选啊，因为就是米兰这么藐视众生的这种。 哎，那你个人呢，会比较喜欢什么样性格的？比如说像政委，就好像有点像军师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可能 我 会 林振宇。 啊，好吧，其实也可以啊。 哇，硬汉。 但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讲，我会比较喜欢像政委这种运筹帷幄的这种。 哦，智商流的，嗯，对对，喜欢比较喜欢聪明的， 对对， 嗯，确实。 其实我还蛮喜欢大牛的， 大牛也挺好的， 嗯， 就是直来直去，直 敦厚老实， 特别善良。他还有他特别，嗯，后面会出现他特别，嗯，有温情的。 哦，说明每一个角色其实都是有深度可挖的，都是有他自己的故事，都很丰满。 没错，所以我们说血色苍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了真实的人性这一块，是不是？我们陈导，有没有想就是在血色苍穹这部作品当中来就是反映一下现实社会当中每一个人的这种生存状态，包括人性？ 现实社会倒没想那么大， 嗯， 人性肯定会有， 嗯， 对，就是人性其实就是每个人他自己各自的一些内心做出来的一些表现嘛， 嗯， 对，像米兰跟雷震宇都是很强的人， 嗯， 对吧？但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没有了法律什么的这些约束之后，表现出来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你还能不能坚守住自己内心的 坚守住 底线？ 对， 底线， 嗯，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没有法治的世界，而且你要去夺取他人的生命来满足自己， 嗯， 换取自己生存的机会。就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 对，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剧中有一个配角林平。 已经 game over 的一个妹子，但是我对这个角色印象会非常好。 但是我知道林平不光是就这么单纯的 game over 啊，真的吗？ 哎，我就不告诉你。 你知道是？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对他后期的话还会，对吧？这个角色的戏绝对没有到此为止，是吧？陈导 也挺难的， 自作做诚实。对，那这个角色好像后续后续还是有，还是会有戏份的，对吧？ 这个他们不让说， 看吧， 看 吧， 看吧， 对，一定会有，不让大家失望的。 嗯，那现在让我们陈导给大家介绍一下《血色苍穹》这个动画制作过程大概经历什么样的环节？ 环节，环节很多。 嗯， 从剧本之后，前期设计，然后模型材质，然后绑定，就是给模型套上骨骼，然后之后做分镜。layout 动画 哇， 结算特效 哇， 灯光合成最后后期，然后就是修改修改修改修改修改， 然后还 基本上会修改多少版？有数过吗？就是当我们看到成片之前，这是经过多少次反复修改的作品了？已经是 最多的改了。 嗯，我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你看你干嘛呀？最多真不太记得， 就是不停的在修改过程， 就是已经修到已经忘记了次数了。 也还好吧，但有时候确实会做的时候会比较痛苦， 精益求精嘛。 没错，好像这次我们《血色苍穹》的制作技术上也进行了很大的创新和突破。 对， 比如说在哪些方面呢？ 这个具体的可能会问岳鹏飞会 更， 因为他是管这个的嘛。就是包括我们的毛发系统 啊，有提到说希望米兰的头发可以更多一些。 对，我就一直希望 更厚实一些， 更厚实一些， 确实有点少，我觉得 稍微燃一些。 我录那个这个已经好多了。我录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些个还没有完成的图，我看到是没有头发的。 他们对， 还是半成品。 对， 我记得如果就是我们也录过类似的三星动画嘛，可能还有衣服都没穿好的那种。 对，还有线，几条线而已。 不是，没有，都没有。颜色的什么都看不出来，对对对， 还有就只是线条， 对， 连动都不在动， 就是类似分镜嘛，就完全靠想象，甚至是你录完之后，然后动画师可能按照你的表演再去进行制作，这样的话就更贴合画面，对， 没错，那作为导演的话，您比较满意动画当中的哪一部分？ 请说配音。 对，就是配音， 配音部分，这是大家非常满意的，是吧？ 您那说到配音部分啊，就像咱之前说的是，都是用的自己不是那么熟悉的戏路，两位老师们。那么在配音过程中，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挑战的剧情部分？就是说这一段比较挑战性，比较难过，或者说跟自己以往录的角色差别特别大，然后需要去探讨研究这样的戏份。不会又是在后面不能说的剧情里吧？ 这期节目 至少 我觉得 从我这边来讲还好啊，我 也还好，就是没有什么 太难的。对于两位老师来说，我觉得是精力碾压，对工作经验碾压，因为觉得 打他出马 一通百通嘛，只不过是另一种饰演另一种不同的性格，但我觉得基础基本还是类似。 就是你录几集下来之后，差不多这个人物的性格，他的一些的特点掌握下来，就是没有什么了。就是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动画导演这边马上让你停下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就是第一集的在录的时候， 磨得长一点， 比较 最近 确实比较 费劲。 当然，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不觉得它难哈。就是如果就这是个标准问题，就是习惯在什么了？就是我经常说一句，导演说不对。啊，不是这样，那好，我再来。我觉得，不对，然后再说几遍。 反正就是不对，不是这样。 导演为什么不对呢？不知道， 不是我要的。 对，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嘛。所以在第一集时，就是刚开始录的时候，进入这个角色的时候，是大家都 在磨 合。其实导演也在寻找他最想要的那种感觉，我们也在寻找我们最好的、最贴合这个角色的一个状态。 是在 一 个互相，一 旦磨合好了以后，就会很 顺， 对，很 互相探讨的这么一个过程。那难忘的剧情肯定会有吧？比如说一些情感爆发，或者说比如一些特别触动自己的这么一段剧情， 不能说什么吧？ 嗯、也是哈， 也就是说明 在 后续的剧情都会有， 就是这只能说明，就是说前面这剧情刚刚展开， 对、 嗯，精彩的东西还在后面，真正打动我们的还在后面， 就是心里痒痒的，就看不到。 其实你看现在，包括陆蝶啊，包括米兰也好，他们可能更多的都是一脸淡定， 对，刚 出来还没有太多的这种 情感起伏，还没有开始深挖，对角色的性格其实还没有太塑造出来，还没有塑造起来，还没有立起来， 刚刚开始。 对，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49啊，一首《血色苍穹》的片头曲来给大家欣赏一下。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玲。 嗯，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好，刚才呢我们提了一个问题一啊，然后被抽到的小伙伴可以得到我们的小熊猫，但是细心的小伙伴肯定发现了我们有两个小熊猫，为什么呢？ 因 为我们有两 个 互动问题。好，第二个互动问题就是陈光远阵营的王牌是谁呢？如果知道陈光远这个角色是出在第四集，就 是 说我们支持正版的小伙伴可能才会知道哦。嗯，那这个阵营王牌是谁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弹幕里评论，评论之后呢要记得去关注我们的腾讯动漫和漫游嗨翻天的哔哩哔哩账号，点击关注，关注之后呢并且正确的回答问题，您才可能拿到我们的小熊猫。 嗯， 那大家可以踊跃答题， 刷弹幕哈。 对， 但是我在想，兰陵，你想的那个王牌是不是跟我脑子里想的那个王牌不是一个人呢？ 为什么不会？为什么不是一个人啊？难道不是那个谁吗？ 是那个谁吗？ 不是吗？ 就是、那个谁吗？ 就那个谁吗？ 你俩说的那个谁是一个那个谁吗？反正就是那个谁吗？ 就是那谁吗？对对对对 对那个谁吗？ 但我现在有点恍惚，好像对正确答案不是很确定啊。但是我看大家在弹幕上面的反馈还是蛮一致 的，好像都是我的那个谁。 是你的那个谁吗？ 我心里的那个谁啊？ 那他也不是第四集才出现的那个谁吗？ 就但陈光远是第四集出现的呀。 啊，陈光远是第四集出现的。 对对对对。 对， 我不要再说绕口令了，什么鬼？ 好，希望大家多多的刷弹幕哈，记得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账号，以及腾讯动漫在 B 站上的账号，您才可以得到我们非常可爱的这个 熊 猫 小 熊 玩、 熊 猫 玩，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玩偶非常 对对 手感非常好，做工非常好， 一直抱着的，很舒服， 而且还有兰陵的体温呢。 等一下，这个还有人会要吗？ 我看，我估计这个弹幕的互动会更加的踊跃。 好，那我自己带回家吧、 嗯。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再跟我们三位嘉宾聊一会儿哈。想问问大家，就是这个 很关键的，很多期待这个动画发展的小伙伴会非常关心后续的剧情进展，嗯、能不能稍稍给大家做一点点 透露？一丢丢， 我们今天已经说了很多秘密呀、啊，不能说呀，那有没有什么大题？ 我有协议在身的，我是不能透露的，我是绝对不能透露的。 这个换人让导演来当好吧？ 对， 就是比如说后续会出现， 导演会发现，没关系， 会出现一个比较魅力的角色啊，或者说后续会有一些。比较大家意想不到的点啊、嗯、透露一点点让大家可以更有 带着一点 好奇去继续追剧、 你说的这些肯定是都有的、 都有肯定都有 好聪明啊怎么办 我问一个问题好不好、就是说他肯定会有个大 boss 吧这个大 boss 会在第一季出现吗 第一集 第一季 第一季、会 对 会出现 会出现 是有名有姓有正脸的那种出现吗 对会进行打斗是吗 好期待、 对 现在出现了吗 现在还那么早 不要装听 那就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说男主之后会不会变强 嗯 那是会啦吧 这其实有些男主到最后也不会 不是 很大 对不对 哦，这个设定又没说出来啊，说出来了。 对，我们有这28星宿 、对，说出来。 那最后我们让每人用一句符合自己在剧中人设的话来向大家推荐一下《血色苍穹》，好不好？导演就以导演的身份来说好了。推荐大家来看一下《血色苍穹》，好不好？ 对。 欢迎大家来到《血色苍穹》世界。 好了， 突然画风就变了。 鲁蝶他只播了四集那我就说他第一集的最后一句吧说什么来着又有新人又有新人来了对不起我嗓子有点哑就这样吧 很好的很棒的严老师呢 你再说也重复一遍 好重复一遍二维码扫描成功欢迎来到血色苍穹世界哟 欢迎大家来到血色苍穹世界， 欢迎大家来到血色 苍穹。没错，我觉得我们不管是配音演员也好，还是导演也好，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其实你从剧中的小剧场也可以看到，我们陈导说这个打卡的事情是啥、 哎呀，就因为这事儿，他们不让我今天多说话 了。因为把这个公司的这个。那啥是吧 透露了出来这样大家就肯定有小伙伴好奇就会去翻这个小剧场了对 大家一定要看哦每集结尾都会有我们非常可爱的陈导的出镜、其实大家有很多就是好奇的点陈导都有在剧尾的小剧场 这已经说了一些了对一些技术设定什么的对但这次来就是本来想可以知道因为看完之后后续的一些剧情可能会跟漫画有些许不同对吧那之后本来想抱着一点有没有剧透的意思过来结果什么都没有挖到 但是还是给大家留了一些悬念比如说我们的 BOSS 会在第一季当中出现是有名有姓有正脸的出现而且我们的每一个人物也会有他们在这种随着剧情的不管是能力上的变化也好或者是性格上的转变也好都会 继续深挖继续丰满其实我还以为我一直以为是雷震宇才是 BOSS 雷震宇其实雷震宇也是一个受害者是不是 雷震宇 那我不能说 不能说总之大家可以在我们血色苍穹的世界里多多自己探索一下好吗 没错 那再次感谢我们今天陈升瑶导演还有我们的楚俊老师严萌萌老师做客直播间 感谢 三位 谢谢 谢 而且如果您看节目感到开心呢不妨佩戴一个我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我们的 QQ 应援群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我们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大家可以多多期待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下预告稍后的节目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收听另外明天呢 又是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小伙伴们要来了 是哪位小伙伴兰陵来给大家 这位小伙伴就厉害了曾经路过我的妈妈在很羞里边路过我的妈妈但是她的年龄却只大了我几岁对就是一个 你这样对女生也是一种伤害你知道吗 没有啊因为就是声线多变特别厉害可以录我这 同龄也是个非常漂亮的妹子 对就是我们的咪咪 是的咪咪明天将做个直播间我们要来聊一聊开学季这个话题小伙伴们还记得 被九月一号支配的恐惧吗 我刚刚说这句话 我要抢 好巧啊 我要抢啊 对还记得当年被开学支配的恐惧吗今天是开学前一晚 明天 你们的作业写完了吗 明天就是九月一了反正我已经毕业了那又怎样呢 对，希望大家不要熬夜，好不好？ 嗯， 明天按时交作业，好好吃早饭，好好迎接新学年的到来。 没错。 嗯，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梅， 我是李兰玲，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拜拜 拜拜拜拜。